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54集。 徐谦学听着这话很受用，可是他实在不敢在皇上面前去替张骞求情，却又不想显得没能耐，故意沉吟了半天。他说： 那要看办什么事儿，说什么话。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方便说，不过我可以指你们一条路 啊。 请徐大人快快指点。 你们可以去找高士奇。 这可可高士奇不过一个四品的少詹事啊。 嗨，你们不知道啊，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各中微妙，不可言说。高士奇出身低贱，还是读过几句书，他在皇上面前要是显得有学问，皇上会赏识他，要是显得粗俗，皇上因为他的出身也不会怪罪于他，哪怕他有点小奸小坏，以皇上的宽厚也不会记在心里的。 啊，好吧，那就谢徐大人指点，我们就去拜拜这个高大人吧。 使侄放心，我也不是说不帮，只要高士奇提了个头，我会帮着说话的。 俩人便千恩万谢出了徐府。刘传基道： 这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。 那我们还有更好的法子吗？ 还能有什么法子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高士奇住在晋城之内，寻常人是进不去的，好不容易托人把高士奇约了出来，找家茶肆叙话。高士奇倒是很好说话，见面就说： 世侄放心，令尊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会帮忙的。 祖宴大喜过望，那头便拜。 真的吗？那我们全家老小谢您了，高师伯。 高士奇扶了祖宴起来，问寒问暖，只把张家老小都问了个遍。祖宴心想，只怕是找对人了，这高士伯实在是古道热肠。寒暄半天，高士奇道： 可是世侄啊，你是知道的，如今这办事哪有凭着两张嘴皮子说的。 小侄知道，托人都得花银子的。 令尊同我可谓是贫贱之交，最是相投。你放心吧，银子呢，我是分文不取的，但是我也得托人呢。 您说得花多少银子？ 少不得也得10万8万吧。 啊，我家为这官司花的差不多了。 世侄啊，救人的事借钱也得办，对吗？只要人没事，罪呢就可以设法免掉，日后还可以还嘛。我是个说话直的人，只要有官做，还怕没银子吗？ 徐谦学大人，我们也去求过，他答应同您一道在皇上面前说话，这些银子可也有他的份儿啊。 这个你放心，高某办事自有规矩啊。 好，不出3日，银子一定送到。 祖宴在外头该打点的都打点了，这天又去牢里探望父亲。张骞在牢里成天读书作诗，倒显得若无其事。祖宴虽是忧心如焚，却宽慰父亲说： 徐大人、高大人都答应帮忙 啊。哎呀，他俩可都是要钱的主啊。 要钱是没办法的事儿， 您老人家平安，张家才有救。 哎呀，明珠呢？ 明珠那里就不用再送银子了，他要帮自然会帮的，他不帮再送银子也没用。 张谦想起明珠，心里就恨恨然，却只把话咽了回去，当着儿子的面都不想说。祖燕又说， 皇上还是宽恕了岳父，改日还要听他进讲呢。 我们这位皇上谁也拿不准呐，既然皇上仍然信任你岳父，他就该替我说句话呀。 祖燕不知从何说起，摇头不语。张谦叹道， 哎呀，真是墙倒众人推啊。 皇上在洪德殿召陈廷敬进讲，诸王并三公九卿都依例旁听。陈廷敬这次进讲的是君子小人章，为的是探测圣意。原来他最近听得有人私下议论，皇上对明珠似乎有些不满，可是否已到了参明珠的时候，他仍拿不准。他呢，故意讲讲君子小人章，实在是煞费苦心。陈廷敬先是照本宣科，然后发表议论，他说， 皇上，从来皇上的旨意不能下达，民间的疾苦不能上文，都因为小人在中间作怪。小人没得志的时候必定善于谄媚，小人得志之后往往怪事阴毒奸计，小人的危害不可胜数啊。所以远小人近贤臣，自古人主都以此告诫自己。 朕也时常告诫自己提防小人，可我身边有无小人呢？肯定是有的。 皇上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皮低垂着，谁也没有看，可大臣们都觉得脸皮发痒，似乎皇上正望着自己。陈廷敬又说， 君子光明磊落，从不伪装，偶有过失容易被人察觉，故而君子看上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，小人善于掩饰，滴水不漏，看上去却毫无瑕疵，故而小人一旦得宠，反而贪位长久，成为不倒翁。小人又善于揭人之短，嫌己之长，使人主对他信而不疑，故而自古有许多大奸大恶者，往往死后多年才被人看清面目呀。 如此危害就更大，朕非圣贤，也有看不清真相的时候。朕要提醒各位臣工，务必虚怀若谷，坦荡做人，正道执行。廷敬，接着说吧。 皇上，君子是小人天生的死敌，因此小人最喜欢做的就是残害君子，且小人残害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而在庭闲私语之时，所以圣人称小人为末夜之贼，为圣明之主能觉察他们，不让他们得志。 廷敬这番话虽不是很新鲜，却也是朕常常感触到的，今日专门听他讲讲，仍是振聋发聩。从来君子得志能容小人，小人得志必不能容君子。朕不想做昏君，决意为小人务去。这次进讲就到这里，赐查文渊阁。诸位大臣先去文渊阁候下，朕同廷敬说几句话就来了。 平日都是臣工们跪送皇上起驾，这回他们只叩了头退身下去。大臣们暗自奇怪，不由得偷偷瞟着陈廷敬。索额图面有得色，瞟了眼明珠，似乎他知道皇上讲的小人是谁。明珠四下惊惧，却仍是像平常一样微笑着。殿内只剩下皇上了，陈廷敬不免心跳起来，他并不知道皇上留下自己有什么话说。忽听皇上问， 廷敬，你专门为朕进讲君子和小人，一定有所用心，不妨告诉朕，你心中谁是小人？ 回皇上，臣不知张骞、王继文之辈可否算小人。 朕知道张骞是你的亲家，一个读书人当了官就把圣贤书忘得干干净净，就开始贪银子，朕非常心痛。 皇上，臣不敢替张骞说半句求情的话，然臣认为张骞本性并非贪心重的人。当年他在山东德州任上清廉自守，为此得罪了上司，如今他的官位越做越大，拿的俸禄也越来越多，反而贪了。臣以为这中间必有原因。 廷敬没有把话说透，你想说张骞的督府之职是花钱买来的是吗？ 这种事情很难有真凭实据，臣不敢说。 朕主张封文严事，就因为这个道理，不然凡事都要拿得很准才敢说，朕放着那么多言官就没有用了。 臣认为吏部多年都由明相国。 什么明相国？国朝并无相国之职。 满朝文武都称明珠大人为明相国，臣嘴上也习惯了。 明珠是不是成了二皇上了？ 陈廷敬大惊，终于知道皇上想搬掉明珠了。他想故意激怒皇上便说， 皇上这句话臣不敢回。 朕问你话有何不敢回？ 人都有畏死之心，臣怕死， 得罪明珠就性命之忧，这是谁的天下？ 陈廷敬低头不语，想等皇上心头之火再稍旺一些。 朕原打算张骞、王继文一并夺职，可明珠密奏说王继文之罪比张骞更甚十倍，倘若一样处置，恐难服天下呀。 皇上明眼如炬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明珠巴不得王继文快些死，张骞也最好尽快杀掉。 廷敬特意给朕敬讲小人，煞费苦心呢。朕明白你的用心。 陈廷敬见时机已到，方才大胆进言， 臣早就注意到明珠揽权过重，言官谏言须先经明珠过目，不然就会招来谤议朝廷的罪名。南书房待逆圣旨必由明珠改定，不然就说我们歪曲了皇上的旨意，各地上来的折子也要先送明珠府上过目修改，不然通政使司不敢送南书房。部院及都府道没有官缺，他都是先提出人选，再交九卿会议商议，名义上是臣工们会商，实际上是明珠一言九鼎。 这个可恨的明珠， 原先各省同朝廷往返的折子快则十日半月便可送达，最远也不出两个月，现因明珠在其中做手脚，必须先送到他的家里批阅改定，有的折子要三四个月才能送到皇上的手里啊。 他这不是二皇上又是什么？ 皇上息怒，吴三桂留下的钱粮本是有数的，王继文假如不是仗着明珠这个后台，他怎敢欺瞒？湖南奏请减免钱粮，明珠却要索要30万的部费，又私许张骞做湖广总督，不然张骞怎么会去贪？ 吏部为六部之首，选贤用人关乎国运，朕有意着你转吏部尚书兼着总理南书房。 陈廷敬大吃一惊，心想这不是好事，等于把他放在火上去烤。他本意只想参明珠而救张骞，不曾想皇上竟要他替代明珠做吏部尚书，别人不明就里，他不成了弄权小人了吗？皇上见陈廷敬忘了谢恩，也不怪罪，道： 廷敬，你去文渊阁传旨赐茶，朕今日不想见那些嘴脸。 陈廷敬这才到了领旨，谢恩告退，他才转身退下。皇上又把他叫了回来，说： 参明珠的谭章，朕会命人草你，你不必出头。 陈廷敬听了，略略松了口气。明珠等在文渊阁后驾，天南地北的聊着。 户人说过几天就是明相国生日了。明珠忙说难得大家惦记，公事太忙，不想劳烦各位了。有人便说生日酒还是要喝的，明相国别想赖掉。大伙说着说着便凑着徐谦学去了。高士奇道， 徐大人，世奇今日读了您的读理通考，真是受益匪浅呢。 下官也读了，下官读了之后真是茅塞顿开呀。 哎，读理通考是我为家母丁忧三年时的读书心得，谈不上见解，恕圣人之言而已。 索图说， 徐大人不必谦虚，您的书老夫也读了。 哎呀，怎敢劳动索大人读我的书啊。 俺大臣中要数明相国最有学问，改日明相国也写部书让老夫读读。 明珠若无其事地拿手点点索图，哈哈大笑。这个时候太监打起了门帘，大臣们慌忙起身低着头准备接驾。大伙刚要跪下，却见进来的是陈廷敬。陈廷敬道， 皇上说身子有些乏了，今日就不陪各位爱卿喝茶了，照例赐茶。 大臣们依旧拱手谢恩回原位坐下，太监依次上茶，茶仍从明珠位上先上。明珠却说， 先给陈大人上茶。 陈廷敬知道明着是明珠客气，实则是叫他难堪，便道， 明相国在上，礼数不可乱了。 用完了茶，大臣们出了文渊阁，各自回衙门去。索图今天听皇上说起小人，句句都像在说明珠，似乎陈廷敬尽讲君子小人章也是苦心孤诣的。索图总把陈廷敬看作明珠的人，如今却见他对明珠反攻倒算，可见他也是个白眼狼。索图最瞧不起汉官的就是他们的反复无常，手鼠两端。不过今天索图显出少有的城府，专门追上陈廷敬道， 陈大人，您今日讲小人讲得好啊。 索大人过奖了， 皇上给您出这个题目耐人寻味啊。 不是皇上出的题目，是我近日的读书心得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可您恰好说到皇上心坎上去了。陈大人，您心里有数，同皇上想到一块儿去，您就上个折子嘛。皇上说了，唯小人勿去。 廷敬只是坐而论道，泛泛而谈，并无实质。 廷敬还是信不过老夫啊。 陈廷敬微笑着敷衍这些话，同索图拱手别过。索图却想陈廷敬是个背情忘友的小人，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除掉他。陈廷敬回到家里琢磨今天的事儿，越想越害怕。朝中做官没谁不希望皇上宠信，可越得皇上宠信处境也就越危险。如果他真因明珠罢官而取而代之，不知会招来多少误议。过了几天，张鹏和跑到户部拜会陈廷敬，透露皇上要他参明珠之事。陈廷敬怪张鹏和不该如此冒失，说， 张大人，皇上让你参明珠，又特嘱咐你这是机密的事件，怎能跑到我这里来说呢？ 皇上意思是以我的名义参本，却让徐谦学、高士奇草拟谈章，徐高二人非良善之辈啊。 张大人，您不要再说下去了。 难道就不能由您来草拟谈章？ 张大人，让我怎么说您呢？您为人刚正不阿，是贪官们害怕的言官，是皇上信任的征臣，可是您凡事得过过脑子呀。 高士奇的贪名早已人尽皆知，让他来起草参和贪官的折子，这岂不是笑话吗？徐谦学不仅贪，还野心勃勃，一心想取代明珠。 正说着，衙役来报， 陈大人， 乾清宫的公公在外头候着，皇上召您去呢。 我即刻就来。 衙役出去了，陈廷敬嘱咐张鹏和暂避： 张大人，我先随张公公去见皇上，你稍后再离开。近日你没有事情就在刑部里待着，别四处走动。 陈廷敬匆匆赶到乾清宫，先叩了头。皇上手里拿着个折子道： 这是参明珠的弹章，徐乾学和高士奇草拟的，朕看过了，你再看看吧。 陈廷敬接过折子仔细看看，皇上道： 朕打算让张鹏和出面参明珠。 陈廷敬只当还不知道这事儿，边看边说： 这折子也像是张鹏和的口气。 陈廷敬反复看了两遍道： 皇上，臣看完了。 说说吧。 回皇上，参人的折子按理应字字据实，点到真实的人和事情，然参明珠的折子不宜太实了，否则牵涉的人会太多，恐生慌乱。 弹章空洞，能服人吗？ 明珠略记斑斑，有目共睹，只因他位高权重，人人惧怕，不敢说而已。如今要参他，不用说出子丑阴谋，也能服天下，也绝不会冤枉了明珠。 嗯，听您说的有道理。 回皇上，以臣之见，参明珠的折子只扣住揽权、贪墨、伪善、阴毒、奸邪、枉逆这些字句，把文章做得好一些就行了，不必把事实桩桩件件都列举出来，比如明珠卖官，只需点到为止。 唉，是啊，让世人知道国朝的官都是明珠真金白银卖出去的，朝廷还有何面目？ 皇上，这个折子上点到的官员的名字达30多人，太多了。以臣之见，皇上应勾去一些名字，最多臣认为不超过10个。 10个都多了。廷敬，你来勾吧。 陈廷敬大惊，此事他是不能做的，万一哪天天机泄露，他就性命难保。再说皇上想保哪些人，斥退哪些人，他也难以拿准。正在想着，皇上一把笔递过来了，他只得小心揣摩皇上的想法，勾掉了20多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10分。